好，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同时呢，也感谢王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。 今天的节目做得非常愉快，谢谢。 Thank you.